梁国雄议员。 主席，我听到梁美芬议员的发言，我觉得她是不明白那个事理。其实为什么会有变相公投这件事呢？是跟另外的变态的事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有变态的议会，有变态的政府，有变态的特首。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政府的产生，我们立法会的产生，是不是按照正常的普及而平等的原则选举产生。我们处于这种变态已经是有十二年。基本法规定2047年就是这个洗完牌就重来。我们已经花了差不多12年，就是说呢这个50年里面的四分一去争取四分三，如果争取到的就普及而平等选举的权利。我想反对这个五区总辞全民公决的朋友想一想，如果你是属于反对我们的，认为我们不在民意那边的，为什么你们这么怕这个五区总辞全民公决呢？你是应该用你手里面的民意去打败你们一路指责骑劫民意的所谓政治反对派。你们是叶公，你们是叶公好龙，作为道德上来讲是低下的情操，作为政治上来讲是不负责任的表示。我觉得五区总辞全民公决是委曲求全的做法。作为我本人来讲，我写了一本公，即是这个公投法给政府，政府是不接受。其实今日指责我们是说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用这个全民投票的方法去争取民意的最直接普及而平等的表达的朋友，有没有想过我们是曾经争取过这件事，法律都写了，是被政府是否决了。社会民主连线在这个问题上面是义无反顾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权力是来自人民，我们第一样东西就是要对这个人民负责。我们知道香港的市民在12年里面是不能够就政制改革发表最简单最直接最普及而平等的声音。特区政府否认这个泛民主派长期拿60%的选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议题庞杂，不能够代表民意。今日我们辞职，今日我们让成这个变相公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回答他们，就是说我们单一议题让选民来投票。如果好像梁美芬议员这样讲，每一次的投票都是有很多种因素的话，那这个世界选举是不可能。你会不会在选举的票站外面做一个票站的投票，说 你选梁美芬是为什么？捉老鼠啊，因为捉蚁啊，因为捉虫啊，因为捉他政见是不会的嘛。这个是人类必要之恶来的嘛。如果你一是就你不用选举的制度。各位，我自己是心有所感。我记得当我在未做立法会议员之前，向我们的民主派的朋友提出用辞职来上城公投的时候，我得到的是一个冷眼和嘲弄。你都不是议员，你当然讲得风凉啦，你当然叫我辞啦。今天有幸小弟做了议员，有资格为自己的信念去付出，去促成这件事，我非常之荣幸。我不需要再透过其他人 去秉行我自己的信念。所以在这点上面，我是义务，我是绝对不会有后悔，我是非常之愉快去迎接即将要来临的公投。我亦都呼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或者很多打电话打电邮来告诉我，长毛你不要辞，我选你进去，不希望你丧失了监察政府、批评政府、鞭挞政府、掟招的权利。我奉劝他们，如果你真是真心要香港有真正监察到政府、真正代表到人民去做事、讲话、立法的话，在未来的五区总辞公投上面，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投这个辞职的议员的一票。这个是为尊严而战，亦都是为了香港人未来几十年而战。一个由少数人选举的政府，一个由少数小圈子选举的议员操弄的议会，是绝对不能够体现民意，绝对不能够为这个民意负责。最后我想引述一段的说话和大家共勉。这一位是普鲁东，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在监狱这么写：运动无疑是不规则的，不是直线的，但方向是不变的。各个政府轮流为革命所做的一切是不可剥夺的，一切反对革命的企图都将成为过眼云烟。这种景象使我感到愉快，我理解其中的每一个画面，我目睹世上生活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仿佛我从上苍那里得到了对这些变化所作的解释。那些使其他人受压的东西反而越来越抬高我，给我以鼓舞，增强我的力量。 杨国元，你时间到了。 你怎么能要去责怪命运、抱怨并咒骂人们呢？命运我嘲笑他，至于人们，他们太无知了，受的劳役太多了。 杨国元议员， 我是不会抱怨他们的。 立即停止发言。 多谢主席容忍。 詹培忠议员。